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

Thank you.

这里是歌舞剧场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节目。